第161集，真可爱呀。 绿叶红花之间，碎石小路之上，圣上缓步走着，脚步声滴滴，配着潺潺流水之音。顾元白双手揣在袖中，袖袍垂落，语重心长道： 兄长，和亲王妃辛苦，你要多多照顾好她。这庄子朕就觉得不错，平日里无事，你也可以带着王妃出来走一走，千万不要一动不动地待在府中。 圣上也喜欢这庄子，臣自然会照顾好王妃，圣上不必担忧。话说回来，这庄子直到今儿个也没个名字，和亲王府四个字是圣上提的，圣上不若给这庄子也提个名。 起名？不了，你要是想要朕的题字，取名之后告诉朕就行了，朕写完让人送到你的府中。 好。 咱们兄弟二人到如今也没有个后代，说出去很是让人不安呢。朕身体不好，时常忧虑于此，如今听到这个消息，终于觉得犹如云开见月明。 两匹狼泛着凶光的兽眸紧紧盯着和亲王，喉咙之间发出可怖的呜咽声，每一匹都需要两三个侍卫同时费力拽着，以免他们冲上去咬伤王爷。和亲王瞥了这两只狼一眼，不喜划过： 臣也如此。 两个人闲聊了几句，眼看着快要走到路头，和亲王突然顿住脚，皱眉道： 圣上，臣昨晚来找您，也不单单是为了禀报王妃有喜一事。前一个月，西夏使者曾遣人送礼到我府中，说是赔礼，然而却说不清楚赔的是什么礼，我没有收。这些日子，他们又给我送上了一份礼，送的礼还不薄，一看就是有事相求。 哦，你收了？ 哼，一个小小西夏行贿都行到我面前了，真是胆大包天，我怎么会收？ 顾元白倍觉可惜，刚想要表露遗憾，但一看和亲王理所当然暗藏不屑的面孔，又瞬间对和亲王这种不被金钱虏获的正气生起了佩服。 不愧是和亲王，与朕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看热闹，不在想着怎么再多坑蒙拐骗西夏使者一番的俗人不同。 顾元白敬佩完了之后又好奇道： 他们送了什么礼给你？ 和亲王挑了其中还能记着的几样说了，顾元白眼睛微微眯起，半晌他笑了，眼中闪着欲望的光。 巧了，这些东西怎么这么讨朕的喜欢？朕也该同西夏谈一谈雀场的事儿了。 薛远在天色茫然时奔出了京城，路途经过第一个驿站时，他却被恭迎在驿站门前的人给拦了下来。这些人牵走了他的马匹，准备了热水和热菜，上好的房间，柔软的床铺，绝佳的药材，还有恭恭敬敬等着为薛远疗伤的大夫和殷勤的仆人。等薛远好好休息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一早，他的马匹就被牵了出来。马匹毛发光滑，佩戴着漂亮精致的马具，马鼻声响亮，马背上已经准备好足量的清水和肉干，与主人一般的精神饱满。薛远纳闷地骑上了马，再次往北疆奔袭。可是他每过一个驿站，都会受到如此的妥帖对待。有时没赶到驿站，驿站中的人甚至会带上炉子和调料，前往荒山野岭中去找他，给他在野外做上一顿香喷喷的菜。三番两次之后，薛远明白了， 这是皇帝的赏赐。 薛远沈笑，胸膛低颤， 这是他的皇帝陛下在告诉他，即使顾元白身体虚弱，手脚冰凉，是个稍不注意就会生病的主，但皇帝陛下仍然牢牢占据着上位者的地位，他可以用滔天的权力去给予薛远一路的舒适。这样的赏赐硬生生把薛远当成了皇帝后宫的妃子一样，需要呵护，需要接受来自圣上的强势的宠爱。 果然是臣入天子怀，不是天子入臣怀。 皇帝的恩宠真切地落下来时，那等待遇真是寻常人无法想象得到的。马匹每日一换，口粮比在京中不输，水果新鲜透着香气，每日的衣衫都被熏满了悠长的香。若非薛远时间紧迫，他甚至相信这些人会跟抬着尊像一样把他送到北疆去。这样的行为无疑会延长薛远赶路的时间，但薛远还是把皇帝的安排给一一受着了，再疲惫的心都被化成了水。这些花了心思的东西，薛远也舍不得拒绝。 圣上也是好手段啊。 薛远想把顾元白当作心上人爱护，没毛病，但顾元白不是乖乖由另外一个侵略感如此强盛的男人爱护的脾性。薛远的强悍恰恰激起了顾元白温和面孔下那根充满胜负欲和征服欲的神经。他直接用行动告诉薛远，在朕这里，朕用不到你的爱护，但你看起来却像是少不了朕的宠爱的样子。顾元白在看到床上血迹的时候，确实有一瞬间的心软。无法否定，事实摆在面前。这心软并不是非要带上情感色彩的心软，并不代表着顾元白就对薛远动了心，只是看到血迹，想到了薛远说的那些话，想到了昨夜的一夜好眠，于是猛然一下，又很快逝去。顾元白甚至未分清这心软的由来。 可怜薛九瑶，他不需要可怜。 顾元白不知道，但他不急着知道，他只是笑了笑，就换了个念头，转而去想薛远是不是把他当成了女人，对待他的态度那样热烈的情感，是不是因为顾元白男生女相的脸。想到这儿，顾元白便是一声冷笑， 哼，要是薛远真的这么想，那我就把他剁成肉泥。 信鸽早已在汉代就用于了军事用途，在大恒的驿站、边关、官府、客栈与京城的重镇，都有专人用来传递消息用的信鸽部队。这些鸽子被专门培养过，它们很恋家，对地球磁场很是敏锐，但在北部蝗虫肆虐时，用信鸽传信只会让饿极了的人或者猛禽将其视作口中餐。因此薛老将军放弃了采用信鸽传信的方法，弊端也显而易见。不过在京城到达驿站的路途当中，用信鸽的方式就要比快马加鞭快上许多。薛远还在路上奔袭的时候，圣上的旨意便由前一个驿站传往了下一个驿站，一个一个绝不间断。财力、物力，一切让人心甘情愿臣服的东西，在顾元白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最重要的是，他不在乎这些东西，他有足够的底气去给予任何人特殊的待遇。磅礴大气的一堆东西砸下来，神仙都能被砸晕头。薛远没被这些东西砸晕，但他被这些东西背后所意味的霸道给砸晕了，一路晕乎乎，醉酒一般神志不清。圣上好手段，这么一下薛远彻底酥了心，心甘情愿地成为了那个被帝王万里呵护的娇弱的妃子。行了，没辙了。自从在山洞之中顾元白说了那句受不得疼开始，薛远就自己给自己缠上了链子，然后巴巴地想把链子送到顾元白的手里。想到他便觉得如在火山，感情如岩浆，时时都被烧烤得炙热亢奋。薛远驾着马，想到顾元白就想笑，只要确定了顾元白没有纳宫妃，他就心情高唱，穿越高山密林时都想要引吭高歌，手心偶尔拂过马匹的鬃毛，只觉得激起一片好像拂过圣上胸膛的痒意。 每当这时，思绪就会被打断，鼻子也跟着开始发痒。 真可爱啊。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